有如果，来自梁静茹，7:0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昨天晚上有代班一下娱乐最王牌啊，所以呢大家都很想念你，说郭鹏快来快来看你搭档。 哪是想念我呀，是一帮人呢昨天晚上5点钟的时候，哎，那个静茹今天一听在代班娱乐最王牌，郭鹏你快出来快听，然后我今天早上才看到这条信息啊。 对，那所以你听了吗？ 所以我当然没有听啊，就是他给我传递的这个信息我没有收到，然后你昨天也没有跟我说你要去代班的事情。 我也是被临时通知艾哥生病了， 早说的话我昨天一定会好好去听的，然后给老爸一点压力啊。 哎呀，今天早上啊，金韩旭跟我说静宇早上的声音比下午超有活力多了，早上要把大家唤醒啊，到了下午的时候静宇也累了呀。 毕竟原来有人给静宇的评价是过于慵懒 啊，现在是我们的那叫什么来着，走心6:30时刻，来来来，醒来醒来各位。今天早上 早晨六点半就开始走心是吗？ 早上6:30爬起来啊。今天石小波跟我们说，哎呀，再也不想欠你们的道了，比二环都堵，挤不进来。这抱怨你说我们是那没办法，就是火啊，节目火，人红，没有好，来看看前 十名。感觉有一种堵车又堵心的感觉哈。我们来看一下前十名的。 哎，今天第一名好像是新朋友，心跳乱了。第二名是逝水无痕，第三名高涛，第四名点点的爸爸，第五名黑与白的对比。我知道你们在期待谁，但是今天他好像没有上榜。 啊，太棒了！哎，不好意思，把真心话给说出来了哈。第六名的是阿乐，第七名是菲尔，第八名是你与氧气共存亡，第九名是巴布卡卡的，第十名是山顶洞人。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那除了今天上榜的十位朋友呢，我们还有一位热心的听众啊，老早就开始给我们刷留言了，说今天是自己太太的生日，也是他们4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希望祝木山生日快乐。在这里也通过我们 FM974 的电波，让全北京的人都听到你老公对你的祝愿了。 很好啊，这是一个好老公。昨天呢刚说到，如果呢旅行的话你应该带什么，我觉得这位 老公一定要带上、 哎、这位老公一定要带上，基本就跟机器猫是一个性质了哈。 哎呀，这有那叫什么来着，那个兜子 那个兜子。 这好像被我说的有点土、啊、我最近就是有朋友牵一条特别可爱的小狗狗出来，我说哎呀狗子，说你这种土法太土了，所以没办法，我得借一些流行语让我自己重新重回流行还有潮流的巅峰。 最关键是你刚才说完那个兜子之后，我真没想起来那个兜子叫什么，就是那个 就哆啦 A 梦的那个口袋， 那口袋吧。 对这样说是可以的，还有可爱的狗狗啊、就狗子呀什么之类的就不可以，比如我就要用一些流行词 skr skr 来证明我现在还是在follow 流行的 啊。是 skirt 呢，这个就是比较常见了。但是呢如果你老说 skirt 的话呢，我估计吴亦凡呢也不会特别高兴，因为呢环球音乐集团最近对吴亦凡的原创的新歌曲 skirt 发表了声明，指出呢他的新歌的词曲创作和编曲都属于原创，因为当时他回应了虎扑的一众的网友的这个 diss 嘛，对不对啊？ 对。 5天之后呢，他创作了 skirt 这首歌曲，我当时呢第一时间下载来听，我觉得感觉上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当中有一个比较让人质疑的地方在于，他上面一开始就写到了词曲吴亦凡，那后来的人发现他的这段 beat 实际上是其他人的 beat 嘛。但是后来吴亦凡的工作室出来也澄清解释说，这个 beat 呢是别人的，这个在这个怎么说 hip hop 当中是非常常见的。beat 是别人的，不代表这个 beat 不是他自己可以去享有，毕竟他们去买了这个 beat 的版权啊。 啊，但是呢，现在这个编曲是归环球集团所有的，所以他们就还是声明了一下哈，不存在任何的抄袭行为。随后呢，也是对作曲和编曲的两个概念进行阐述，指出了不同之处。但是不管怎么样啊，随着这个争议 ，skirt 这个词最近也是被大家火热的用了一下哈。 是。 比如说今天就说，哎呀，累 skirt 我了，然后急 skirt 我了，气 skirt 我了，大哥、二哥、三哥 skirt。 把所有 skirt 都给我拿走了，你说我今天还能出什么梗呢？ 所以今天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也是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还能记住的一些流行语，比如说最近最红的就是 skirt。 静瑜说完 skirt 以后呢，我只能跟你们说，我记忆当中的流行语就是往上冲浪啊，哥哥妹妹，恐龙青蛙，咱们出来聊一下， 灰灰灰灰。还有啊，就是去年大热的你有 freestyle 吗？ 是、 哎、就是这些流行语可能也让我们唤起了对于年代的一些记忆了。 对， 流行你还能记住的流行语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接下来要请出流行大咖李宇春带来歌曲流行。 哎，听听看。外面不热不冷，开始的作文，我要打开流行之门，存在感加一什么鬼的运动蠢蠢，不分他大是玻璃自由评论，我热滚的迷恋与的心外 CVE 大有一轮好事分拆，只是你和我已经约好几分，当滴滴当当滴滴当当

对，哎呀， 就是甜蜜暴击就开始了，对不对哈？ 哎，我能记住的流行语，这是今天早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啊。 嗯， 这个抖音呢，不仅捧红了像《做我的猫》啊等等啊，还有一些歌曲，今年也变成了流行语了。 是， 芳香怡人跟我们说啊，最热的就是抖音带来的风，小哥哥小姐姐三二一，爱着像蓝天白云，自动带入音乐的感觉，根本不能读，而就是妈呀，我刚所以就是唱出来了，对吧？ 哎呦，你还没有读完你就发现你中招了，因为他最后一句话的这种词呢是不能读出来，基本就是唱出来的，对不对、啊？ 你就看到这个词儿，你不会说爱就像蓝天白云啊，一定就是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接梗。 啊，那个，红色部队呢说，我心中永远不变的流行语是吃了吗您呢？这个不算流行语。 你要这样，就是用白洁的那种方式，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哎， 啊 ，hello， 我是、啊、好了。 待会儿又有人要去告状了啊！ 不来这个老 郭鹏学你。 一勺地乾坤说：“我想静静算不算？我想静静这句话 算呐，有一段时间就经常有我想静静啊。 但是我在想啊，如果咱们这一年整个梳理过来，你一直在听早安音乐秀的话，我估计所有的流行词语都能在够在节目当中来一一寻见。比如说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 还有啊，不一定是今年的，就是你有印象的都可以。比如说张旭跟我们说，你妈喊你回家吃饭。”郭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原梗，你记得是谁吗？你肯定忘了。 是，哎，那人叫什么来着？ 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是，你居然还记得？ 我们这些很无聊，当年跟着那个什么什么某某贴吧，一直刷到这个无数高楼的人，才能记得这个名字。 贾君鹏，天哪！ 啊、到最后都不知道贾君鹏是谁，你知道吧？ 哎呀，今天大家在抱怨这个签到系统很堵的时候啊，大家都期待着江中草山胡同学呢。过来说，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吧。比如说，你7:59开始签到 啊？是吗？ 就会像我 19分，就会像我 今天一样。40名， 我觉得江中草山湖真特别好，就是他真的要给你做秘籍，你知道吗？ 他应该是睡过了，你知道吗？所以还非要过来忽悠一下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哈。 最后，李总，今天的话题呢是我还能记住的流行语是什么哈、啊？包括你如果能在早安音乐秀当中找到一些流行语的梗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一下。 哎，比如说哈尼就提到了我们早秀捧红的一首啊，应该也是人家本来就很红啊，我们去蹭人家热度的一个流行语啊，送我一首凉凉。 对，还需要加上一个反手送你一首凉凉 啊，反手送你一个凉凉啊，这个时候就要配上我们的背景音乐唱一下，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 爱就像蓝天白云 skr skr， 这最近都跟歌有一些关系啊。 对， 还有仰望星空也跟我们提到说，别理我，烦着呢。 嗯， 然后还有最后的升级版，就是别理我，胖着呢，胖胖胖胖胖。 哎呦，胖着呢，这种词儿我一辈子都不会用，你知道吧？ 你为什么不用？ 干嘛要说别理我胖？就是对别人来说，这可能是一句反话；对我来说，这是正向描述吧。 但今天大家都提到了抖音啊，昨天我们也是周三小视频日，大家发送一个人，其实可以收到一个看到一个胖胖的小肉手。我什么都没有说啊，就是这段视频当中唯一的亮点可能就在这里了。 关键昨天有一个这个我们全新的朋友冲上线来，然后说：“哎呦，这个月月鸟小哥哥，我会永远支持你，胖胖的月月鸟小哥哥，胖胖的。 啊”但是人家有说错吗？ 好吧，就是流行语的问题，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好不好？ 太子跟我们说：“哎呀，很多啊，比如说《天下无贼》里那一句，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啊。”但是我觉得《天下无贼》当中最著名的应该是那一句吧？ 嗯。 就是这个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 这个算是啊。 对， 还有小品里面的那个太有才了，忽悠接着忽悠，组团忽悠我来了 啊。对对对，拐卖，反正有很多，但我觉得那个不算流行语吧，那个只算是那个时候忽然爆红的一些当年的这个所谓的电影款的一些流行语哈。 嗯，大家可以再想一想我现在还能记住的一些流行语啊。 哎， 什么年代的都可以， 是 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啊。当然很多的流行语呢都是从这个影视或者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小品当中来段落出现的。那黄渤导演的处女作《一出好戏》呢将在8月10号上映，基于我对黄渤导演的了解，有可能也会贡献一些流行语出来哈。 对，因为黄渤这次也是非常的卖力哈，你看他拍 一说好戏的时候，就是好几次都缺席了自己正在拍摄的综艺节目《极限挑战》。 对， 而且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不断的上综艺节目来刷版面哈，包括拍完了之后也是上你像《创造101》啊，还有《幻乐之城》啊，不断的给自己的一出好戏做宣传。 但是打歌啊，然后他这算是打戏是吧？ 哎，对，但是也顺道着打歌了，因为这次呢，他也是拉了自己的好朋友，也是极限兄弟张艺兴一起来参与到了和声的编写当中来，贡献了一个王宝强、王迅、于和伟、黄渤、张艺兴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最好的舞台》，也是这一次一出好戏的主题曲。 对，当然呢，黄渤在首映的发布会上也解释到，喜剧电影已经出了很多好作品、好导演，因此呢，这一次他想做一部和自己以往作品不太一样的电影，给大家来看一看荒岛题材，感觉是确实是一出好戏啊。 我们最好的舞台。 我还蛮支持影帝的，但是这一首蹦迪的歌曲出来以后，真的感觉有一种就是中年不服老的气息在。 什么叫做蹦迪的歌曲啊？一下给我们拉回到了当年舞厅的舞池的时光啊！ 你不觉得很适合蹦迪吗？ 但是你知道，这个黄渤当年出道的时候，其实就自己带了一队天团，然后全国各处巡演，基本就是这种蹦迪的感觉吧，哈。 嗯，斌哥跟我们说啊，一听到这歌就想起来黄渤他们那个手叉腰的舞蹈啊。 嗯，很有意思。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我还能记住的一些流行语呢，各位也已经发过来自己的答案了，真的也是唤醒了我们的记忆啊。 是， 比如说准备微笑的海燕，哎，海燕这名字是不是有一个小五说海燕啊，你可长点心吧，瞧你那损色。但是准备微笑的海燕哈、啊，是我们的一位听众， 他问的问题是元芳你怎么看？ 元芳你怎么看？哎，这有一段时间真的还蛮火的啊。 对，但是这个你怎么看之后呢？我觉得基本其实这个类型的套路还挺多的。像去年中国有嘻哈比较流行的时候，一般会是这样的。这个阿月真超严格， 嗯，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不行，阿月真超严格。 还有我可以帮你唱 hook， 子琪说的对啊，这都是变成了流行语啊。 是， 还有米饭跟我们说天空飘来五个字儿，哎，这也 不是事儿。 嗯，还有拿了橘子就跑也跟我们提到说扎心了老铁， 嗯， 包括后来有一些很可爱的人会把它换过来 扎铁了 老心。 我最爱唱的是周杰棍的双杰轮啊。 还有阿世伯提到了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大师兄说的对、 啊、也提到了说哎呀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等等的。 对对对对，这句话其实也很火哈、 啊。嗯，是，大家给我们贡献了很多的流行语啊，包括其实今年看到我们的一个听众就是特洛伊，你就会想到其实去年很火的一个流行语。 嗯，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哎，是各种各样的转换的一些话语啊，其实也都变成了流行语。 对， 包括其实大家可能还忘记了的那个打call，就是去年中国

其中四惠东进京方向刚刚发生一起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昨天我们在老北京品味了豆汁儿和焦圈，今天我们去到天津来尝尝天津的特色早餐，没错，就是煎饼果子。天津的饮食的确有着和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一日之初的早点都有着与众不同的风味儿。提到了煎饼果子，最出名的地方啊，大家在饭店酒楼里是吃不到的，只有到一个个推着小吃的商贩处才能品味到含有浓郁天津文化的市民小吃。做煎饼果子的时候，大家一定都仔细观察过，舀一勺面摊在平底炉上，刻上鸡蛋快速摊匀，再撒上香葱，把煎饼迅速地翻转过来，然后再把油条或者薄脆放入，依次抹上面酱、辣酱，撒上一些椒盐和芝麻，浓浓的面香和鸡蛋的香气早已经把食客的肠胃刺激得咕咕作响了。接过来咬上一口，绿豆面爽滑，果子脆香，还有酱的浓郁和芝麻的诱人，这一天的好心情已经从早点开始了。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就是这首由赵英俊演唱的《煎饼侠》，它也是同名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 Baby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今天为你送上的是天津的煎饼果子， 是不是专门商量好的？因为昨天晚上跟老白还聊到这事儿来，是不是？ 因为昨天白给一百块答题当中就问大家说哈，煎饼果子当中这果子在天津话里面到底是不是就是这里薄脆 啊， 就是薄脆到底是不是果篦儿？哎，今天早上就是天津话叫果篦儿 啊， 对，就问大家是或者不是啊，就碰巧这个题就被我们的听众答错了，今儿早上就煎饼给大家吃哈， 对。 对天津的执念啊， 但我特别喜欢吃煎饼，然后呢我自己感觉好像分成了山东派和天津派两种，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吃起来 没什么区别吗？ 那待会儿就可能有天津人跟山东人要 过来 吵我了。 我跟你说，而且煎饼去年，哎，我们刚才今天我们的话题不是我还能记住的流行语吗？ 嗯， 但去年在流行的所有事物当中，去年煎饼这样一样网红食物在全世界范围当中都大肆流行起来， 包括也有一句流行语，煎饼果子来一套。 哎，对。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哎，说到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Torrent 也跟我们说了，我来给你们抛三句流行语。第一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说郭鹏呢？ 哪是说我呢？是特洛伊啊，特洛伊。 不，他括号是说郭鹏呢。 嗯，好。 第二个说，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说静瑜呢？ 嗯。 啊，第三个，定一个小目标，先挣一个亿。 说 我自己呢？ 啊，嗨。那这个小目标应该是不太好完成了啊。 嗯，还有刚刚这个特洛伊他自己出来没有提到游泳健身了解一下，他说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 嗯，对，这句话其实确实去年非常流行，而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天我俩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对不对哈？ 嗯， 跟这个有关系的啊。然后呢，这个叫什么？ 郑 晨杰说要什么自行车？这个原话应该是要啥自行车啊？ 对，你要啥自行车啊？ 要啥自行车啊？ 是，大家都发过来了，各自觉得还蛮流行的这个流行语啊，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今天一起来赶赶时髦，来追追潮流。 赶赶时髦，这个可以， 这 个很自个儿，这个很自个儿啊。 是，那接下来呢，带大家赶时髦啊，因为最近也帮大家关注了很多的综艺节目。那除了像这个中国新说唱、中国好声音， 嗯， 还有这个最近跳舞的 幻乐之城 啊，对，幻乐之城， 对， 包括还有新武林大会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型剧情类的音乐综艺叫做《这就是歌唱对唱季》，也是在上周开播了。 一看就是某酷的节目啊，因为他们全是这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就是啊， 这就是什么什么。这个节目呢，模式是比较特殊的，采取的是男女对唱的比赛方式，突出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而且呢，全民 K 歌的 APP 呢是为选手们提供了一个寻找搭档的舞台。哎，这个比较有意思啊，就是你看咱们俩这种搭档就是自然寻找的，但人家这个还 是不是自然寻找，台里安排的，没办法，搭档不能要。 说的感觉好像这么，你感觉很勉强吗？ 就还挺勉强的。 明天咱俩从全民 K 歌这软件来再来搭档一下，好 不 好？ 不，这样重新过来之后要换一个，立马转身。哎呀，搭档你真好， 真香。 对，真香警告啊！是，那这一次呢，其实是 K 歌达人们在社交软件上通过歌声的交流，匹配到和自己声线跟音色最为搭配的一个歌者， 是 完成组队。 哎， 那这一次呢，也有对唱发起人鹿晗、罗志祥、李荣浩集结了90位参赛选手，来通过抽签、表演、反选这些环节来组成男女搭档，共同奋战。 我觉得最有意思一点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声线和音色跟你最为搭配的这种歌者，这感觉好像把这个一般的歌唱节目，是吧，和非诚勿扰联系了起来。对不对？ 就是只是对唱啊，你俩到底成不成这节目组不管啊。 对，你俩成不成这事儿呢，但是你还是可以选择一下心动女生的，对吧？24号来往这边看一下啊。 他不一定给你配的就是女孩啊。 也不一定就是爆灯啊。 那这一次呢，虽然节目只播出了一季，不过已经有一些比较爆红的歌曲在网络上被大家传唱起来了。 嗯。 接下来要推荐给各位的这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Casper。卡斯帕，他翻唱了好多首歌曲啊，但是这一首《你不在》现在是网络上点击排名最高的一首，我们来听听看。 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 Girl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Since you've been away, oh baby 你不在，等到你回来那天到来。 OK， 是我不够爱，不要再离开我的世界，你不 在，但我最需要爱，你都不在。一个人分饰两角的恋爱，但你不在。 Don't tell me you're my heartbreaker, girl. My heart's breaking. 想回到我们当初，你要再离开我会说不不。 如果时间可以倒走，我会一定抓紧你的手，重新再来，永不分开。I'm gonna love you forever, girl, don't say goodbye。 有没有听到觉得这个卡斯帕的声音其实还有点像王力宏？ 那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唱的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urban 曲风，就是一定要包含了电子啊或者是传统的一点点 R&B 的元素，但最后一定要来段 rap, 嗯， 对吧， 再混一点点， 是是是，一定要来段 rap。 如果不以这样的话啊，不足以说明我这首歌曲其实是一首很 urban 很 skirt 的歌曲、 不行不行，我现在一提到王力宏就莫名戳到笑点。西红王力宏， 你准备让王力宏给你自己或者是你公司的人来开一场演唱会吗？ 我要是哎呀就是要有钱的话。来看看大家今天给我们贡献的一些流行语啊。小静同学提到了一个，我觉得待会儿可以安排一下， 是 把王力宏安排一下哈、安排过来给我们早安的节目组来办一场演唱会哈、 就对，然后呢这个 就是安排这两个字最近真的是特别火。 对 OMG 呢 Oh my god,他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嗯，这也算是。还有小金同学刚刚也提到了说，你有你的化妆品，我有我的小麻子，不是很白但是很麻。 嗯，但是我觉得特洛伊呢，这个你跟你自己的身份简直太不搭了。小拳拳捶你胸口，重要的事说三遍，你那个肌肉量，你捶别人胸口别人受得了吗？ 你可别，你还是就是拿自己练练试试看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广告回来精彩继续，广告回来精彩继续，广告回来。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4日，相约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卡森8848-0088。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First time I was in love, it was all the way back in 1997. I stole my mama's cell phone, yes, and I was turning it up. Tracked down your number, boy, I was so in love, I thought I was in heaven. It was so beautiful, the love we had, I can't believe we let it pass, we let it pass. So beautiful, but you were right, we couldn't last, but what a blast. 来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 Mo 带来的 Nostalgia， 因为我 别难为自己， 因为我刚才接受了静瑜一个非常好的挑战的任务，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单字念出来。 不是，因为是丹麦语，丹麦语确实比较麻烦一些啊。7:5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上，我是郭鹏。 你看着郭鹏这硬气的样子，怎么着？家里有矿啊？ 家里。哎，没事，我有一个小目标是先挣他1亿啊。 这是今天咱音乐秀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你还记得的那些流行语， 是 记得什么都可以告诉我们。宫野彦敏刚刚就说、你看家里有矿最近是不是很红啊，就是看谁这个气势哈、 对。 还有杰真儿跟我们说华妃附体，大家还记得吗？甄嬛传特别红的时候，见人就是矫情。 对，而且他用的是矫情啊。很有意思。这两天呢看到延禧攻略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是比华妃他们那个时代那真的差的不知道哪去了，你知道吧。 我终于把他们的人物关系理清楚了、就是甄嬛呀，延禧攻略里面的就是秦岚演的那个角色啊，包括还珠格格当中的这个皇后啊， 真有关系， 还有令妃啊，就他们到底是就是谁是谁的妈妈，谁是谁的前任什么之类的。 好吧，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宫里的娘娘就是了。 宫里的娘娘们啊。所以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且行且珍惜。 哎，你还真的接得上。这也都是大家能想得起来的一些流行语啊，包括猫村也跟我们提到了说人间不拆，还记得吗？ 对， 就是以前的时候四个字被融合起来一长句话的这种流行语还真的蛮火的。 人间不拆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吧，除了这个人间不拆以外，我记得一下想不起来了啊。 突然想不起来了。 对对对，因为当时确实四字的这种所谓的东西很这种语网络语呢是特别特别流行，因为它很容易跟成语混淆嘛，对吧？ 还有那个泪绝不爱 啊，泪绝不爱，对对对， 不明觉厉，石动燃具，喜大普奔， 石动燃具，这个 你还记得吗？什么意思？ 我当然记得呀， 石动燃具， 就是、十分动心，但是最后还是被你拒绝了。 对，十分动心，然而还是拒绝了你， 石 动燃 具， 还是 喜大普奔， 是。还有像这个石小博跟我们提到了四个字，但是足够涵盖流行这个色彩了， 叫托尼老师。 托尼老师，对你忘了，还有他的好朋友。Kevin 老师， 还有他们店里的 Lucy 老师。 Lucy 老师是什么梗？ 一般就是女老师叫 Lucy 老师啊。 哎呀，是，大家还能记起来什么流行语啊？流行的词汇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最近流行的一些电影呢，除了刚刚我提到的这个西虹王力宏给你送来的这个温暖哈，还有就是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哎呀，彭于晏 看了没有？ 你让我一直没有忍心呢，就是去，就是大家越夸彭于晏，我就想说再摁摁再看，就是我把它当做一个我的奖赏，就什么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要去看看彭于晏。 发现快摁过了、是吧？ 啊，因为彭于晏的新片都已经开机了。 对啊，彭于晏主演、宁浩监制的新片《热带往事》近日已经开机了。电影呢是由温世培执导的，这也是他的长篇的处女作。《热带往事》的原名《犯罪概率》，将观众呢是重返1997年的广州，让人焦灼不安的炎热的夏天当中啊，全程的停电让一起命案被隐藏在了黑暗之中，听起来很有意思。 对，你像这个影片当中啊，有恶人，有寡妇，有警察，三者的命运也自此被改编，纠缠了20年的时间。 有没有想起那句话，天黑请闭眼。 而我怎么觉得彭于晏现在都喜欢挑这种特别硬汉啊犯罪题材的这种影片去演，很考验演技。但是偶尔也可以回归一下小清新嘛。 对，比如说这部片子的名字叫做《热带往事》，让你想起了这首歌曲吗？热带雨林。 就是小女生的颜色，因为不管彭于晏演什么，满屏幕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冒着粉红色泡泡的。 哦，是吗？ 我们来听 ICG《热带雨林》。 冷风过境，回忆冻结成冰，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悔恨就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痛苦全方位的降临。伤在寂寞上空盘旋的土地。

站在红绿灯前看天长。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的8:08，这里延续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刚刚快跑之后呢，现在还是比较稳定的过跑。 你就装吗？你以前还会象征性的看那个歌曲还剩十几秒的时候，装一下粗气，现在都已经很稳。我快跑之后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跑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对你身体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所以 现在的身体状况会好很多。 所以瘦了多少？ 瘦了大概七八九十上百， 哇， 多吧啊！是。 天哪，我还能记住的一些流行语，瘦了七八九十上百斤吧？我可不能这么瘦，我要这么瘦就成负的了。 啊，真的吗？ 七八九十上百斤呢？ 哦，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啊。我觉得你去掉那些，应该还有一个鲸鱼吧？就是去掉一个鲸鱼，还有一个鲸鱼。 我也那么胖吗？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反正呢，早安快跑呢，是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非常健康的、非常乐观的这种生活态度。当然呢，看起来我的体型呢，跟这个距离还是差距较大。但是我觉得刚才彭于晏的那个例子教育我们，人总要有点梦想的。你知道彭于晏原来也是小胖子来的，对不对？ 你每次就喜欢拿我狗像， 偶像是什么？ 偶像的梗，你看我现在就被这个人间不拆啊，还有啊什么石头燃剧啊，给大家全部都搞乱了。 我现在确实在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偶像，你都把人叫成狗像了，你说怎么办、啊、 偶像，你这还不能有人要口误了吗、 啊、对。 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我能记住一些流行语，比如说从去年的你有 freestyle 吗、 嗯、 还有今年的 skr skr， 哎，这其实都是中国新说唱这档节目啊，以前叫做中国有嘻哈来贡献出来的。那节目的第三集播出了以后呢，最终是有46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到了一对一的 battle 环节、 嗯、 在之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都给大家把 battle 大战当中的一些热门的曲目放送出来了。 是，而且这次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随着赛制和内容的不断的丰富，网易云音乐呢是同步推出了中国新说唱的歌曲官方榜单的说唱踏榜。榜单呢是在每周五更新，协助听众们发掘更多的说唱音乐，扩大中国说唱音乐的受众范围。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参赛选手其实很多，而节目的容量比较有限，所以经常的有选手的歌曲呢没有放出来。这其中最逗的就是孔令奇，为什么呢？就是孔令奇老师呢，每有一个人上来的话，他在第二线上总要去点评一下，但是点评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他自己的歌完全没有放啊。 所以这次节目播出了之后，很多人说要给剪辑师寄刀片哈，因为自己关注的这个歌手完全就没有看到他们在演唱。那么接下来早安音乐秀满足你们来听听孔令奇唱了一些什么。 孔令奇，阿哲 Here we go y'all Here we go Weeness管他什么套路，仅仅是不怕火炼。We next， 为这一刻开路，其实是青春白练。We next， 不管谁挡路，都能束缚彼此锁链。We next， We next， We next， We next， I'm next， You next， We next， Who wanna be next？ 脑袋西装下夜，我只有一个目的 ，Rap it realish， 管他福利 ，Leave it on the floor， 全部无力 ，Flow 这么准 ，Savage 叫我酷吏。勇士 ，You can call me warrior， 瞄准秒杀 ，Yup I should warrior， Gladiator 盔甲什么都不怕 ，And my fans 都抓狂 ，See me see me yeah， 要我出现，其他 rapper 属于我的路线，奉献上进节目不用任何保险，不变做我自己绝对不会丢脸，如果只有骂这人没有什么贡献。OG 孔令奇叫我老实 ，Hip Hop Bookies 来来给你考试，各位评委开会明天就被吓死，明年 rapper China 肯定请我做个导师。Relax， 管他什么套路，仅仅是不怕火点。Relax， 为这一刻开路，其实是青春叛逆。Relax， 不管谁挡路，就把束缚规则锁链。We next， We next， We next， We next， I'm next， You next， We next， Who wanna be next？ Shout out to everybody， Hip Hop 的大旗渐渐我们 starting。希望已经冲破土壤，先上发力 ，make it make it， 总想着 party。Look at me， 这接力棒也被握在手，新的 sound 发的手，放肆的吼。也许前路为了我们走，伸出我的手，不见得风从魔力出 ，Are you already know？ 在舞，

Bandit 编曲 Demi Lovato Solo。 这段 Solo 不错，哎， 你有 freestyle 吗？ 我有啊。 那我问你，狗年宴席喝茶酒你知道我昨天跟老白玩了一下， 喝金狗酒 你居然能答上来。 对啊， 我昨天跟老白玩了一下之后，老白就说你明天一定要问一下郭鹏你看他是什么反应。 老白问我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因为静瑜之前已经跟我玩过了，所以呢对我来说呢我还是有所准备的，对吧。 那我再问你一下，玉帝大圣喝茶酒 还有这一卦吗？ 这不是软职啊，但是节目中间这个广告确实有点多，就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互相来调侃一下玩一玩。 是的哈，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跟这个也是有所关系的，因为话题呢是最近有什么流行语，所以刚才那句话算是从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来走出的流行语吗？ 嗯， 狗年宴席喝啥酒， 就是你只要大家就像对暗号一样提到这个说，哎，你是不是经常听九七四？ 是 是，今天来问问大家说啊，你最近觉得你还能记住的一些流行语。 嗯， 那么 Bob 跟我们提到了说蓝瘦香菇，这个很具有年代感。 蓝瘦香菇 啊，蓝瘦香菇，对。还有无声李赞提到这个啊，你注意断句一定要这么断。 嗯， 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 对，后面我们就不接了啊。但是我现在呢，听到这个以后，我现在特别慌。 嗯，为什么啊？这特别慌 我不能那么念，对吧？ 是大力神杯吗？ 我只能这么说。 你应该这样说，我是郭鹏，我现在很慌。 对啊，我超级慌啊。但是呢我不是怎么样，我不是天生要强。 对，我不是天生强大， 我 只 是 天 生 要 强。对，嗯， 对，你还能记得的那些流行语都可以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 接下来想跟大家推荐一部印度的电影，这是印度的著名演员萨尔曼汗主演的全新动作电影，叫做苏丹。 嗯， 但是呢他备受大家关注的是因为他和前一段时间大热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有一样的题材，就是和摔跤有关系。 嗯，而你知道是印度呢有特别著名的三大男演员都叫什么什么汗。 嗯 啊，我们之间呢知道呢这个是阿米尔汗，对吧，这个是萨尔曼汗。嗯，萨尔曼汗呢在这个印度的地位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这个我们之前说到的阿米尔汗还要高一点点，或者两个人是不分轩制的。那这部影片呢是最近是发布了对这个影片的为爱而战的宣传版的海报，海报上的萨尔曼汗以及呢这个女主角呢是玛莎，是额头相抵深情对望。哎，这就有点意思了啊。为了获得女主芳心呢，萨尔曼汗呢是摔跤训练奇招频出，一场男人追寻爱情奋不顾身的自我蜕变之战即将开启了。 你要不要推荐一下萨尔曼汗收听一下你的早安快跑啊 收听我的早安快跑还可以收获一段美满的爱情。 为了追寻爱情奋不顾身自我蜕变，怎么感觉有点彭于晏从小时候要蜕变成现在这种男神的级别。 你的彭于晏今天应该是离不开早安音乐秀了哈。 要推荐这部印度电影给大家，名字叫做苏丹，8月31号登陆内地各大院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印度曲风的神奇。 我们两人眼前一道光出现，到了另个世界，没中间有个红点，头纱遮住脸。

他眼神灿烂，像从爱情航被荡回来，想把深深湿润，想把深深留入海。你爱他生命，爱他危险，爱他颓废，爱他的遥远。他心里的野兽 baby 该死更狂野，他画图自伤亡，画得更灿烂鲜艳。他爱你随和，爱你方便，敢怒不敢言。 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算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在莫德尔却都从来不觉察。啊，面对你自装的怪怪，背对你却乱来怪怪。搜集更多芭比娃娃。为何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为何别再做慈善家，你确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缪斯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万生。 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你无需忍受他的人在造影上自然，要学会放下不甘简单不心泛滥。他要你让让你就让让耶、yeah，爱你只是嚷嚷。他的大爱始终没有极限，不知谎言并肩不再出现。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千万别留恋。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算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在莫德尔却都从来不缺少。啊，面对你自装的怪怪，背对你却乱来怪怪。搜集更多芭比娃娃。为何你是大艺术家，你全心创作的爱无价。为何别再做慈善家，你确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缪斯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万生。 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 大艺术家蔡依林，8:37，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我还能记住的那些流行语，感觉又拉回了很多开心的时刻。但这些流行语啊，你可能会发现说你还知道他们的意思，但是哎，怎么去用好像感觉都有点忘了。 对，但是有些确实现在还可以用，比如说扎铁了老心。 嗯，那还有郭鹏，你的良心不会痛痛吗？ 这个我觉得就确实比较一般吧。然后但是我觉得皮皮虾我们走，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皮皮虾我们走，就你让我怎么跟你解释？ 对啊，怎么形容呢？ 就这个流行语吧，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然后你看吃鸡这游戏大家确实特别流行哈。但我去年的第一次听到的确实从你嘴里听到的 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但这句话我到现在为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用。 哦，是哈， 对吧？啊， 对， 你只有那个时候流行的时候，大家好像偶尔说一下，但现在你会发现，哎，好像没有什么场合可以用到这个流行语。 但比如说，从很多的这个综艺节目，或者说从电影、电视当中得到的一些，你就好用很多。比如说，郭颖、叶敏提到了要啥手表，还有刚刚有朋友提到的要啥自行车， 要啥自行车啊？ 还有伊雅佳跟我们提到的这个哈，这算是宋丹丹老师的名言了： 下蛋公鸡， 公鸡中的战斗机熬夜。还有贺鹏提到的这个流行话语当中，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你知道我当年刚上大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打篮球，然后一个同学眼镜被另外一个人甩掉了，然后那个同学正准备上来给他赔，然后他俩捡起来以后悠悠的跟他说了句：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太装了吧。 对啊，就 都是同班同学， 何必呢？ 以后就可以这样，就别人拍你的时候，然后说：哎，郭鹏你在干嘛？听歌啊。哦不，我听的不是音乐，是寂寞。 不对，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个要警察有用的话，要 警察有用的干嘛？ 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他应该回一句： 哎，狗泥， 狗 泥，狗泥 喝啥酒？玉帝大圣喝啥酒？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嗡嗡嗡。 哎呀，你这。 这要不要给我加钱啊？ 连 就 点多了，连就点多啊！广告部的 金主爸爸最近要给我加钱吗？请问，还有卖兜不兜跟我们提到了这一句，大家还记得吗？不卖最好，只卖最贵。 嗯，哎，这句话好像也是一句广告来的流行语哈。 嗯，不，这是那个，哎呀，那个电影里面的，我突然忘了，好像是孙红雷说出来的，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记得哈？ 不买最好，只买最贵。 对， 那我就用一勺定乾坤的这句话给他回好了，我想静静。 你静静吧啊！ 我还是静一静吧。 你先安静一会儿，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音乐剧，音乐剧叫做《近乎正常》的中文版将会明天开始，一直在26号在超剧场进行演出。 嗯，这部剧呢是讲述了一个备受严重双向情感障碍的困扰的母亲呢是努力和病魔搏斗，试图减轻疾病对于家庭的影响的故事。这次呢演出的乐队和原版的编制一样，所以呢力求会把故事表达得更加完美。 嗯，近乎正常讲述妈妈和我们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Venus 吴建豪《妈妈》。 他掉眼泪。 那年还没长大，常常让你牵挂，是我不好，你担心了吧？懵懂很不听话，也曾因嘴吵架，我的脾气你没办法。一个人沉默撑着家，任岁月在你额头刻画，你说爱是唯一的解答。那皱纹是代价，斑白的发是惩罚，妈妈辛苦为家，你别再让你留下，我会照顾这个家，亲爱的妈妈，休息你辛苦了。没想过天会塌，总要你等一下，有谁多晚都等我回家，伤了你的计划，无意说的谎话，你的微笑说算了吧。你个人沉默撑着家，任岁月在你额头刻画，你说爱是唯一的解答。那皱纹是代价，斑白的发是惩罚，妈妈辛苦为家，你别再让你留下，我会照顾这个家，亲爱的妈妈，休息你辛苦了。我知道你累，现在换我来背，我一定不让你后悔，我让未来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Much as you blame yourself, you can't be blamed for the way that you feel. Had no example of a love that would even remotely real. How can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had? Oh, baby, if you let me, I can help you out with all of that. Girl, let me love you. 熟悉的歌手 Neil， 但是并不那么熟悉的编曲和曲风。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et me love you until you learn to love yourself。 其实你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啊，就歌名叫做让我爱你，但是括号写了说直到你自己学会爱你自己。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个递进的层意在的，就是告诉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学会爱自己还是最重要的。当然在你学会之前呢，有个人爱你当然是更好的啦。 是 Neil 呢，这首歌曲其实算是一首老歌了，老炮 OG 啊。但是呢这首歌曲呢一放以后，刚才算是一个电音的重新的混缩或者混编的版本，但你会发现 Neil 的本身的这种 R&B 的声线呢搭配出这种电声的效果是非常奇妙。前两天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叫什么星球坠落，对不对啊？其中呢就是两个人，哎，你会发现，哎，唱 R&B 唱得很好听，再加上一点点说唱的元素，这首歌曲就成了。 对，来推荐这首歌曲给大家哈，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暑 假旅游啊，昨天也问了问大家，说出门的时候呢，就是带上什么会强烈的提升自己的幸福感。那么很多人就提到了说，带上老公啊，这样我就不用什么都不用带，就钱包啊，还有什么摄像机啊、照相机啊、行李啊，这些全部都是老公去准备。 但是老公也得带钱包、照相机和摄像机啊。 哎，但是现在呢，老公出门不带钱包也成为可能了。 嗯， 当然不带钱包可一定要带上手机，因为这个钱包指的是你可以不用现金去支付，在境外也可以采用这种扫码的方式来移动支付。 嗯， 因为数据显示，这个暑假支持线下移动支付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超过40个了。 关键的是，支持手机退税的机场也增到了80个，创下了历史新高。随身的尽量少的去携带现金呢，也会避免一些游客在旅游的热门景点被偷盗的这种可能性。原来呢，中国游客在外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标签或者 slogan 就是身上的现金多。 对。 但是没想到，突然从来都再不带现金。这也是中国游客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哈。 当然了，还是要卡里有钱出去玩，才能幸幸福福狠狠剁手买买买。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和林宇中，名字就叫做《听见幸福》。 嗯，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哈，大家现在都还能记住的一些流行语，那么也算是回顾了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时髦潮流指数。 是，你看今天呢，我就发现我旁边的这位静瑜呢，确实在时髦潮流指数，包括这个掌握流行语的这个方面非常厉害。同样都是腰间盘，你怎么这么突出呢？ 主要是大家优秀，因为我所念的这些流行语啊，都是大家来贡献给我的。 嗯， 来到 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所以一一确认过眼神了，你们就是我们队的人。 哎，就是你就是我们队的人了。好了，转的稍微有点硬，但是我们马上要关注一下今明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了，好不好哈？ 嗯，因为这几天哈、啊，北京一直处在这个雾蒙蒙笼罩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有人一问说，哎，是不是又有重污染了？ 嗯， 但其实呢，是环保监测中心进行了一个科普的辟谣，说这都是因为能见度惹的祸。 对， 因为能见度高低受四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PM2.5， 就颗粒物的浓度，还有化学成分，还有就是相对湿度和太阳辐射。 嗯， 那么我们说的空气质量代表的是颗粒物浓度，但是现在这种桑拿天湿度大，就像洗完澡之后卫生间的水汽对阳光的散射作用明显增强，所以大家可能也会觉得雾蒙蒙的，是不是天气不好了？ 你今天真的给我们科普和这个感受了一下，实际上常用的那句话我觉得就不错，就是蒸包子的水，对吧？ 蒸包子先加点水哈。 是啊，气象专家也表示呢，今年的副热带的高压强势，所以等副高南撤之后冷空气才会到来，大家期待一下吧。预计呢8月7号，也就是下周二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高温的闷热天气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了。各位， 嗯，到了下周二，今天还是一个周四哈，我再坚持明天一天上班，我们就要迎来小周末啊，大周周末，对，就是周末，没有大小之分。 是啊。 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旅行团《北京夏夜》，最近还是有点热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见，各位。 拥挤的人群散落各自的屋檐，带你的想念是一种不知不觉，在黑夜像太阳的一眼，老人给孩子翻阅往昔的浮点，昨日的故事要由明天来续写，飞驰的少年唱再回首，又映入了眼帘。干枯的秋天，寂冷的冬天，短暂的春天，长久北京的夏夜，正如晚风吹。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移动营销哪家强？找爱奇艺啊！麒麟神算爱奇艺效果推广，打造娱乐全触点营销理念，助您实现品效双赢。8月8日，世界 Touch 2018爱奇艺效果推广中国行就在中国大饭店，详询400-850-7171。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5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腾讯网卡来啦，超100款腾讯应用免流量畅玩，每月仅需19元，首充50得120，亲情卡互拨全免费。